波蘭不會屈服。一名33岁警员被控虐儿，今日稍后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去年11月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在观塘一个单位怀疑因为学业问题责罚他的7岁女儿。观塘警区重案组调查和征询法律意见后，本月3号拘捕涉案男子，他是一名警员，已经被停职。警方说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和纪律复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219点，上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08点，上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6，日元115.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7，人民币6.375，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16美元，卖出1822.93美元。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天气清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14度或以下。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因为人工太低而拖欠房租，就算房东打了好多次电话俾佢，佢都冇理。佢一心谂住考上跟单员可以加人工，跟住就可以还翻晒拖欠咗嘅房租。 国剧《830星辰大海》 1月10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諗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1月14号下昼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播放精华片段。 主持黎晓君，联同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刘国英院长一齐欣赏涉派名剧《胡不归》。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9啊，接近啦，呢、这个时间又开始我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啦。一个礼拜中间，日子系1月12号。 日子是12月初十。室外气温同昨日朝差唔多，现时15度。学识有的时候就要珍惜，没有的时候就不要、令到自己要有悔恨的心的时候呢，每一样的物件或者你每一日所活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呢都要珍惜当下。有时很难去讲明天，不知道明天是几时是会有几长啊等等。其实都是进一步看的，是一个乐观的看法，就不是一个悲观的。把握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呢才是真正的活着。时间五点十三分半，早晨。今日天气方面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天气呢是清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到14度或以下，同时一道云带是正是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

份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了？一份热爱回头太难，情路更漫长，从此迷乱，注定逃不过纠缠。我的爱情有的缺，谁能让我停歇？若有罪，竟怨自己卑。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可知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的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一生的爱回头太难，情路更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 刚刚是学友的回头太难， 望着了千千哀愁， 心有千千结， 心有千千结紧扣，一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求也得接受，着了丝丝哀愁，痴念丝丝了心头，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心结是白头， 多痴心盼望接受，世间爱已难求， 爱己 千千结紧扣，一扣心里已怀前前有心结千万扣。恨悠悠，心有情意万缕。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预期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只会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短暂影响。他出席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有关他连任的听证会时表示，疫情下短期内招聘和经济增长可能暂停，但相信随后几季感染病例减少，前景可能非常乐观。鲍威尔重申，劳工市场正从疫情期间遭受的打击中快速复苏，现在是开始撤走应对疫情的政策并转向更正常水平的时候，相信不会对就业市场产生负面影响。他提到比以往紧缩周期相同以往紧缩周期相比，联储局缩减现时近90,000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示可能更早同埋更快采取行动，目前仍在讨论各种方式，可能要召开多次会议先至有最终决定。新冠疫情再次肆虐欧洲，英国单日新增超过120,000宗确诊，再多379人死亡。意大利单日新增破纪录的超过220,000人确诊，同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个案单日就有294宗，当地再多185人要入深切治疗部，总数增加至超过1,600人。不包括深切治疗部的住院新冠患者就有超过17,000人。法国在24小时内新增超过368,000宗确诊，创单日新高。卫生部长韦朗形容是今次卫生危机出现以来最严重情况。法国政府争取在本月中推出疫苗通行证，任何想去餐厅或参加室内活动的人都必须要接种疫苗，有别于现在出示近期阴性检测证明都是其中一个选项的做法。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单日新增病例都破纪录，报道只是因为 Omicron 变种病毒正在传播。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有机会令到欧洲一半人受感染。世卫欧洲区域主任克劳格说，今年首个星期欧洲新增超过700,000宗病例，在两星期内增加超过一倍。研究显示，按这个速度，在未来6至8个星期之内，区内将有超过50%人口感染 Omicron。 他又指，在欧洲和中亚的53个国家当中，有50个出现了 Omicron 病例。对于有研究指 Omicron 引致的症状轻过之前出现的新冠变种病毒，世卫表示仍然需要更多研究去证明有关论述，又指现在仍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情况，加上新冠病毒进化得相当快，带来挑战，不应该将新冠病毒视为类似流感的地方流行病。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3宗输入和8宗属本地感染，都是输入相关个案。屯门爱定商场东亚大药房再有人确诊，患者是药房老板，他的太太和仔都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确认药房确诊个案和国泰空中服务员个案有关联。另外一名住在屯门宝田村 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工作的51岁女保安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屯门区可能有隐性传播链，会增加屯门区的检测中心，俾在屯门居住和工作的市民检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6,252点，上升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713点，上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5，日元115.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7，人民币6.375，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13美元，卖出1823.3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8度，吹和缓至清劲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春风踏， 佢系时代曲一代词人，透过电影以及歌厅，开始同一个又一个巨星合作，创造经典金曲。 那么就开始要认识这些歌星了，就是姚丽在杨子舞厅，他在主唱；吴英英呢，就在谢老师主唱。 1月12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节目《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有我李仁杰同一代词人陈蝶衣细数时代曲嘅故事。 唉，又塞车。 我是 Lazy Lion， 等我话你知，叹少啲气，由减碳做起。如果距离唔远，不如搭小程车，选择行路到目的地，用少啲交通工具，可以减少碳排放，令空气清新啲嘅。喐一喐，健康啲，环境又好啲，人都开朗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社区论坛剧场之两代之间， 听嫲嫲话，好好咁同爸爸倾下偈，最后一次啊！ 佢哋是 CIBS 制作单位，香港影视剧团。 外展上面，我哋唔鼓励一个强迫嘅对话，我哋希望所有嘅需要都系由佢哋开始嘅。 佢系 CIBS 制作人，外展主任 Candice。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觉醒来又第二朝啦！哇，咁快有一日啊！哇，咁快有一个月！哇，咁快又一年啦！嚟紧仲有两个零星期到咧，就迎接呢个农历年啦。今年嚟紧嘅就系虎年，好威猛嘅一年。咁啊，我哋当然希望自己都系好威猛嘅，好有勇敢嘅一面啊！咁做人咧，都有柔情嘅一面，亦都有一个系刚果决断嘅一面。系咁，无论你点样嘅一面都好啦，个心都系要正，有正气，有正能量去过每一天。 日怀住欢欣嘅心情去面对呢一日。有乜嘢唔开心嘅嘢，都慢慢由你嘅好嘅心情去化解啊！ 树上小鸟啼，江畔白云低，片片云霞停留在天空间，阵阵熏风轻轻吹过，道路波涛流 费玉清的天上人间，天上人间是怎样的呢？可能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不同，大致上就是起码在这里大家那个生活都是开心快乐，没有什么仇恨，没有什么的，大家有心病，总之是一个和睦共处，人间有爱，这里的人生活快乐，没有病痛，没有什么担忧就可以了。但是在人世间里面又不会这么十全十美的，总有一些问题去要面对，个人的问题，大卫士的问题，每天都好像很多这样，都不是好像，直情都是。但是这个现实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又改变不到什么的。成日都是那些的，就是在这些时候呢，就会想起一些的，就是正气的一些说话，正能量的一个想法，就是问题有改变不到，唯有就自己改变心情，但是当然个心情去改变得好的时候，不是说好像变法那样，即是看起那些法术那样去了一个完全是你想的那个环境，不是的，是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你自己怎么去思考一些过程，或者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的时候，才可以慢慢将这些东西去转化，知道事情总会有过去的一天， 回望翻好多嘅历史都系，或者自己所过嘅一啲嘅可能过往嘅一啲嘅岁月嘅时候，由小朋友嘅时代一路去到你现在嘅阶段，其实你谂翻下嘅时候咧，可能都经历过一啲嘅困难，但系嗰啲困难你总会系过到今天啊，今时今日你都仲存在，而过往所遇到嘅嘢咧，都会得嚟啲嘅经验。每一次嘅经验嘅时候，你都会学识点样去处理。最紧要你呢一份热情系永远都不减啊！万水千山总是情。万水千山总是情，汪明荃。早晨，你听见嘅系1月12日，农历系12月初10，星期三嘅清晨上嚟。现时时间5:47啊，日子总系要过嘅，嚟紧嘅农历新年都要预备一下嘅。虽然咧可以可能话，唉，咁样嘅情况，收入又少咗，好似好多嘅担忧，但系又点咧？咁唔一定话要系好丰富嘅去过年，你心中富有啊，有少少啊，即系叫人有我有，可能呢啲日子以前都试过，但系中段又会改善翻，而家又再嚟过嘅时候，就系、是、我哋系咬上牙根，就系再去面对一切啦。咁啊，有时喺网上都有一啲嘅片，大家会收到啦。咁呢排收到一个咧，就系、是、我唔知系最新啦，定还是喺可能系即系之前喺。疫情的时候呢都已经有的一条片，但是再看回的时候呢，无论你新与旧都好，都是一种鼓舞的，都是讲周润发的一条片呢，就讲回疫情，是啦，疫情现在呢餐饮业呢就都真的死晒啦，怎么办呢？以前呢就是辛苦草草埋埋一旧一铺路拎晒去了，咁即是好像好好负面咁样，但是最后呢他都话返，唔紧要啦，香港人呢是好勤力嘅。香港人呢其实都好叻嘅。可以去咬着牙根面对返一切。而香港都系一个福地嚟嘅。 困难一定会过去的，这段日子大家就是去捱下啦，负面当中都带回点希望，只要我们有常存一个正向的心，望到的日子会就来近的啦。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到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 明年今日会是什么情况呢？今日是2022年1月12号星期三，现时时间距离6点钟就大概是7分零钟。今日天气方面大致是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是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1%，刚刚是陈奕迅的《明年今日》。 我是周兆祥，早晨大家好。每一日我起身都非常感恩，因为我知道今日我又可以运用我的才能，用我的爱心，令到这个世界更加多平安，大家更加幸福，令到这个地球更加好环境。今日呢，我一定会好开心地做好每一件事，祝福每一个我遇到的人。我希望大家都清晨爽利啦。我是周兆祥。 清晨 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朝头早起身咧，啱啱喺个被窦出嚟咧，就会真系凉啲嘅，因为呢两日咧真系清凉咗，所以咧记住唔好冷亲啦，随手喺侧边咧就有件衫，即刻嬲一嬲住佢，去洗手间洗面、刷牙、食个早餐，展开一日嘅工作啊！咁亦或者有啲人咧就系饮杯暖水先啦。咁系咁成杯饮落去嘅时候咧，就系、是、感觉咧，好似系清一清嘅肠胃先咁啊！咁任你点做啦，即系总之惯常跟翻你自己嘅方式去做，但系都系以健康为主啊！今日呢嘅天气方面咧，就系、是、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未来嘅两三日咧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早上持续清凉，预料有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云量增多。受一股季候风补充影响，下周初华南天气会再度转凉，有几阵雨。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18度，早两日都说有20度，今日最高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是持续清凉，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会有几阵雨，现时气温系15度，今日咧就系整体上嘅星期三嘅温度系14至18之间，而星期四听日咧就会系16至21，礼拜五咧都系嘅，礼拜六有17至21，即系今日咧就系会比较特别清凉啲，多加留意自己嘅身体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1月12号星期三的这个时间，在钱佩兴身边就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兴。早晨，各位听众。 我们在去年年尾开始就开了这个话题，就讲网络上的一些 运动谬误。 是啦，就是似是而非的东西。那就是雷博士就觉得又錯唔得曬，但又啱唔得曬，所以一定要咧喺度攞出嚟同大家講，要更正一下，等大家學習嘅嘢係正確嘅嚇。 係啊，我就重温少少啦。我哋早兩個星期都講過，就譬如話，佢話健康嘅人咧係唔需要做運動嘅，咁其實就唔係啱，呢個係絕對係錯，但係錯得嚟嘅解釋嘅原因咧，我哋喺節目裏邊都提過啦。係。咁亦都講到話，咦，做運動淨係做十分鐘咧，就得唔得咧？咁樣。呢个有两个讲法嘅，其实如果你真系一啲好多时间都要工作嘅朋友，系冇时间嘅话咧，十分钟顶住都 OK， 即系好过冇， 好过冇嘅，系啦。但如果你话可以嘅话咧，咁啊整体嚟讲就系每日做到30分钟啦。成年人如果小朋友嘅话咧，就要做到60分钟。咁运动帮唔帮到我哋减肥咧？咁亦都我哋记得喺之前里边都提过啦。运动咧系可以帮到我哋减肥，大约系30%啦，而系70%嘅系咩咧？ 就是源头吓，即系一定要控制饮 食。饮 食 啊，你真系食得多系赚晒喺里边啊嘛，嗬。 咁啊，我哋今日继续啊，讲下喺网络世界嘅有啲咩啱或者错嘅资讯啦。 咁佢就话啦，嗱，一个礼拜慢跑一次系唔够嘅。啊，呢个讲法系错。咁啊，根据2019年11月新发表嘅研究咧，每一个礼拜一次50分钟嘅慢跑。就能够降低罹患癌症啊，又或者是因为心脏病死亡的几率嘅。咁啊，时速咧就以8至13公里为佳。 佢话一个礼拜跑一次咧系唔够，佢话即系错，咁即系话系佢嘅意思即系话够啦。然后佢就引用咗就2019年嘅一个文献啦。咁呢个文献亦都冇讲话个内容系点啦，就话每个礼拜跑一次50分钟就可以降低罹患癌症啦，同埋心脏病嘅几率。咁同埋跑咧就话跑8至13公里呢个时速咧就最好。咁嗱，其实呢啲资讯咧又冇再一路延续去话俾人听系点啦。一个礼拜跑一次咧，呢个我哋称之为周末战士咧，即系一至五可能一至六坐定定吓，即系喺办公室里面做嘢，跟住星期日就然后跑一次。咁嗱，你从公共卫生嘅角度吓，假设你阿钱兵你系我哋食卫局嘅局长吓，假设啦，咁你要谂一啲嘅健康嘅指引，人人都可以做嘅。嗱，而家大部分人都系静态生活啦，咁有喐好过冇喐啊，系咪？嗱，如果佢喐一次都好过唔喐，咁又系，系咪？如果咁嘅角度嚟讲，诶，佢喐一次跑一次都好过冇啊，咁又啱。咁但係你详细啲諗啊，点解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哋每人每日係做最少30分钟呢，係咪？或者一个礼拜累积去到150分钟或者係甚至乎去到300分钟呢，咁梗有一个原因㗎嘛。咁你做一次嘅运动呢，喺对比起从来冇乜嘢都唔喐嗰啲梗係好啦。 係冇错。 即係咁简单嚟讲，你话零到100分满分，喂 ,50 分合格。咁你一个礼拜做一次我都觉得你好过唔做啊 ,50 分咯。但係你话系咪攞到一个80分 ,90 分或者系更高嘅分数呢，咁当然唔系啦。咁原因呢就系点解呢，喺而家嘅研究呢举例就系话系讲緊你每做一次运动所影响到嗰个血管嘅一个畅通嘅程度大约系维持24到48小时左右啦。咁所以如果你成日就已经有恒常运动习惯嘅话呢，举例你嘅荷尔蒙系统令到血管个畅通嘅程度嘅话呢，系得到系继续持续运作㗎嘛。 冇错。 係啦。咁所以如果系咁样嘅角度嚟讲，我就觉得佢话一个礼拜慢跑一次系唔够，佢就话错。咁我又唔系话太认同咯。 咁嗱，你举例就话我系局长嘅时候，我都唔能够担当啦。即系 系啊，嗱，因为你点解咧？嗱，譬如佢哋喺举例世卫即系非传染病负责嘅总监，全球嘅人佢哋要谂嘅推广健康运动咧，就优先嘅次序。即系话如果日日都有运动嗰班人啦。咁嗰班人基本上已经系健康状况系良好啦，喂，但系好多人喐噶嘛， 系啊， 咁佢喐一次都好过唔喐啊，系咪？喐两次又好过喐一次啊，喐三次又好过喐两次啊，咁所以你要按翻你自己嗰个生活嘅模式啦，你健康嘅行为嘅习惯啦，咁仲有运动唔系一定系万能噶，如果你运动你唔够瞓，跟住你又压力，又食烟又饮酒，咁你运动系补偿唔到你身体其他嘅健康行为嗰啲嘅影响噶嘛， 即系睇好多面啊，好多方面嘅嘢。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话啊，怀孕咧就唔好做运动啊。咁我就话错嘅。有啲妈咪咧喺怀孕嘅时候咧会过肥啊，甚至咧会产生妊娠糖尿病嘅情况。咁为咗母子健康咧，适度嘅有氧运动或者做下瑜伽咧，都能够帮助生产同埋舒缓身体嘅不适。 嗱，呢句就基本上都啱嘅。怀孕嘅妇人咧，其实系。由怀孕开始，当佢稳定咗个胎儿嚟讲咧，应该如果冇记错，大约系20周左右啦。稳定咗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嘅健康嘅指引咧，适量嘅运动啦，包括咗一啲步行啦、瑜伽啦， 系 一啲回音肌肉嘅一啲训练啦、呼吸肌肉嘅训练啦，都系帮助佢系生 B B 嗰阵时咧，就系 容易啲 嘅， 系啦， 同埋恢复嗰个能力都好啲嘅。咁最大嘅风险咧，就系惊佢。太过肥，肥生完之后咧，要再减肥呢一个过程咧，同埋肥胖你容易衍生其他啲慢性嘅疾病嘅问题啦，咁样样。咁呢度都留意少少啦。嗱，佢又文中里边冇讲咧，孕妇做啲咩运动系适合啦，系咪？嗱，其实孕妇咧比较。 担心嘅风险呢就唔好做啲太高强度嘅、 嗯。 太高强度嘅话呢就因为会身体都令到我哋嘅酸碱度呢个呢係受到影响。因为如果太高强度嘅话呢你身体分泌乳酸啦或者酸碱呢个强度酸性嘅物质相对会比较多嘅话呢就担心会影响到胎儿。呢、這个第一样。 係、嗯、 啦。咁所以中等至低强度嘅话呢係绝对係冇问题嘅。 咁所以话其实游水会比较好啲啦係咪 游水你睇下点游㗎喎。如果你同何诗培咁游又唔得喎。 咁你梗唔会啦。 係啦。所以你要讲明呢一个强度啦。第二样要小心嘅呢就係话你唔能够做一啲太剧烈嘅运动呢就因为你做得太剧烈同埋你会令到我哋身体个核心温度升高咗。因为我哋做运动个身都会热㗎嘛会流汗。咁如果升高得太大嘅话呢你个核心温度升高呢喂我哋可以出汗散热啫。个 BB 喺个肚里面佢如果过热嘅话呢就影响佢一啲酵素啊影响呢个 BB 嘅嗰个环境啦。咁所以点解孕妇系做运动就一般健康嘅指引咧，都不建議咧係做啲高強度，除到好爆啊咁樣。 即 係 唔使好流汗，但係你又要喐動咁樣，係咪？ 係啦，但係又亦都有懷孕嘅媽咪咧係跑馬拉松嘅喎。其中有一個個案咧就係好似如果冇記錯， 幾多月去跑馬拉松？ 去到懷孕38周啊，如果冇記錯。 都跑啊！ 跑完之後冇幾耐，即係 就生啦， 就生咗啦，係啦。 哇！ 咁當然啦，呢位媽咪咧就係、是、跑開嘅。 佢應該 係 久經訓練啦。係 啦，跑開就唔係話從來都冇。跑过嘅 系啊系啊，但系咧一般嚟讲，我都觉得好似喂有啲危险，用乜嘢跑跑下就生 B B。 比较担心咧就系跌亲咯， 系啊， 因为你个重量都重噶嘛， 同埋都辛苦噶嘛，系咪 啊？系啊， 系咯，即系你如果你冇怀孕嘅时候嘅一个马拉松跑手就会舒服好多。 你亦都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谂啊，如果佢平时都跑开嘅， 嗯。 佢自己應該協調得到佢自己嗰個能力嘅話就 OK 咯。 咁啊係，所以唔好你見到人哋咁咧，你就做啦嚇。人哋一定有背後嘅原因嘅。 冇錯。 好啦，咁啊，最後一個咧就提及到就話咧，身體唔舒服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運動。如果發燒同埋身體疼痛咧，過於疲倦嘅時候咧，的確咧都係唔好做運動嘅。而老人家住医院嘅时候咧，如果唔喺床上做轻微嘅运动咧，可能咧就会造成肌肉嘅流失，需要睇个你嘅情况而定，咁就由医生去决定佢系咪适合运动啦。 系嗱，我记得喺节目里边我都讲到啦，早前有个议题就系生病咧就应唔应该做运动咧？咁轻微嘅伤风感冒啦，上呼吸道嘅症状，你冇一个出现不适嘅情况，即系话净系流下鼻水啊嗰啲咧。中等强度嘅运动咧系 OK 嘅，但如果你伤风感冒咧就唔应该啦。就因为点解咧？就应该等我哋嘅能量咧系集中俾我哋嘅免疫细胞咧系对抗入侵嘅病毒啦。咁啊，头先讲到就系老人家住医院嘅时候咧，就喺床上做一啲轻微嘅运动啦。如果唔做一啲轻微嘅运动咧，就会肌肉流失啦。嗱，呢个系绝对系啱嘅。 嗯， 特别喺呢两年嘅疫情咧，早期嘅时候咧，喺美国啊、欧洲咪好多啲哥哥姐姐入咗医院咧。 嗯 咁啊，发觉喺瞓病床里边，大约系第四日、第五日开始咧，肌肉已经开始流失噶啦。去到第七日或者至到14日嘅话咧，流失嘅情况系更加严重。 系 咁啊，因为肌肉一流失咗嘅话咧，就影响到我哋整个新陈代谢系统系弱咗啦，免疫系统亦都会差咗。免疫系统一差咗咧，其实就大件事啦。 系啊， 咁所以哥哥姐姐咧，而家更加需要咧喺屋企里边咧，系俾啲空间去做下啲肌肉训练。 不过如果你话喺床上做运动，如果你去到一啲物理治疗嘅地方啊，或者医院咧，可能佢有啲机械嘅嘢咧，或者有啲佢哋设计咗一啲嘅动作， 系啊，喺张病床 就可以帮你 拉拉扯扯啊嘅架撑、啊。 但如果你自己屋企咧，通常冇呢啲噶嘛，咁佢点样做咧？ 其实咧就因为睇下我哋医疗嘅系统，可能都人手都比较紧缺啦。咁、其实长者如果喺卧床嘅时候，其实咧我都知道啲每日咧都有见医生啦，医生咧都会转介一啲物理治疗师俾佢哋系睇下有啲咩动作，佢每一个个案可以做啦。咁、其实一啲静力性嘅收缩，譬如你瞓喺床度，你只脚轻微可以离开，攞高少少，离开嗰张病床高两三寸嘅位置。 即系你瞓喺度嘅时候，将只脚提起， 将脚提高少少。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肌肉训练嚟噶嘛。咁、当然啦，你要睇翻每一个长者，佢真系如果系。 不幸入醫院嘅時候嗰、那個情況係點啦。咁但係個原則呢類我哋稱為一個體重嘅訓練，即係話利用自己身體本身嘅重量嚟做。譬如我哋成日都講啦，我話我哋行嘅時候，我哋遞高手行咧、 啊， 其實兩隻手係佔咗我哋大約係5%個體重啦。咁呢啲其實喂真係攰嘅，你遞高手行膊頭。咁所以呢啲負重嘅訓練咧，其實對於卧床嘅長者嚟講，亦都係有作用。 咁、如果係人手幫佢只腳，嗱頭先講浪高嗰度啊，如果佢可能都好攰做唔到，我人手同佢提高嘅時候。佢會覺得舒服嘅喎，咁又有冇個效果？ 人手咧，呢、這個就一個被動性嘅拎起只腳啦。咁、其實個訓練效果就相對就唔係好明顯嘅。咁、所以最後 一定要靠自己， 要主動嘅收縮。 系 啦，嗱咁我哋综合咗呢几个礼拜都讲咗好多运动谬误啦，咁有啲网络嘅世界就系有啲又啱，有啲又唔啱得晒，系咪？有啲又可能啲资料咧讲得唔系太清楚，咁其实综合嚟讲，运动咧其实系帮我哋系提升我哋嘅体格嘅，嗱、运动主要咧唔系�帮我哋减肥嘅。咁大約係30%到啦。如果你真係需要運動減肥，即係真係需要減肥嘅話咧，係飲食嗰度係緊要嘅。咁、而運動仲有係三個好朋友先幫你提升健康嘅，就係咩咧？恆常運動啦，均衡飲食。咁所以一定要聽住林思慧營養師啦。仲有就係充足睡眠。嗱、香港人真係好唔夠瞓嘅。係。仲有一個咧就係良好嘅壓力處理。係、啦。咁送上健康四寶啦。呢新一年咧先可以大家係真係可以擁有真正嘅健康啦。 咁、所以大家要記住啦嚇、即係以往可能好多嘢聽過咧水過鴨背，但係隨住年紀一路大嘅時候咧，可能你都知道，咦有啲響起咗呢個警號㗎啦，你就真係要決心去做。 坐言起行啦。咁所以、即係舉好喎，前輩喺我哋由好似十幾年前逢星期三呢個朝頭早咧，因為點解咧？星期三咧就係、一個星期中間咧，啲人係悶悶地噶嘛。你揾啲嘢提醒一下，所以呢個時候咁早 我 提醒一下，係啦，大家起身咧應該做下啲伸展運動，咁咧喺日常嘅生活時間咧揾多啲空間咧做下啲肌肉訓練啦，各式各樣打下乒乓波又得，羽毛球又得，去下健身室又得，游下水。不過而家就暖水池啦，冬天 嚇。講起咧都好開心嘅，聽呢啲運動嚇，豐富喎，亦都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咁大家嗱喺呢三個星期講咗咧，咁如果有啲嘢唔記得咧，唔緊要，我哋有網上重温。你由喺舊年年尾係12月29號嗰個星期三一路打後聽，連續三集咧，就可以聽得細緻啲啦嚇。 係啊，仲有香港電台呢啲咁好嘅資訊咧，係免費嘅。 係啦、啊，冇錯。咁啊，唔該曬雷博士。咁下一次咧，我哋又留位俾阿林思維咯，因為過年前咧又有啲美食要。 冇錯啊！咁我記得之前佢講過話，聖誕新年咧，平均啲人都重咗1-2磅噶嘛。喂，我哋農曆新年更加唔止啊！ 幾多美食啊？嗬！咁嗱，又唔可以唔食。咁大家可以聽阿林思維講啦嚇。 係啦，冇錯。 唔該曬雷博士，下次見嚇，拜拜。 拜拜。 你常为伴，时时开心不会闷。若果肯跟我相伴，在心中化地盘。共你常为伴，成为忠心伙伴。愿意一起挽手度人生的一半。你常为伴，求能开解心里闷，愿可分担你心事，用真心作后援。共你常为伴，求能将心交换，打开心窗说真话，情感的不满。心中麻烦共苦恼，我愿分一运甜蜜共快乐，努力为你搬，共你常为伴，为求今生不再换，大家真心永不移，同敲快乐门， 大家真心永不移，同敲快乐门。 求今生不再换，大家真心永不移，同敲快乐门。他叫荣誉共欢笑，我愿分一半。日后行前或退后，我愿让你管，共你常为伴，成为终身伙伴，共你一起进入人生快乐门， 共你一起进入人生快乐门。 阿 Sam 嘅共你常为伴啦，清晨爽利都系常伴你，你又伴我，多谢你嘅支持收听，我要到下星期一先再见你噶啦。而家温度系15度啊，今日最高系18度嘅啫，大家留意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黄大仙摩士公园附近发生怀疑纵火案，三架电单车被焚毁。案发喺凌晨两点几，警方接获途人报案，指一架电单车冒烟并起火，波及停泊喺附近嘅两架电单车，火警其后被救熄，事件中冇人受伤。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案件交由警方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预期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只会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短暂影响。他出席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有关他连任的听证会时表示，疫情下短期内招聘和经济增长可能暂停，但相信随后几季感染病例减少，前景可能非常乐观。鲍威尔重申，劳工市场正从疫情期间遭受的打击中快速复苏，现在是开始撤走应对疫情的政策并转向更正常水平的时候，相信不会对就业市场产生负面影响。他提到，比同以往紧缩周期相比，联储局缩减现时近90,000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示可能更早和更快采取行动，目前仍在讨论各种方式，可能要召开多次会议才有最终决定。欧盟打算对拒绝执行欧洲法院裁决的波兰作出7,000万欧元的巨额罚款。欧洲法院去年7月裁定，波兰需要解散导致法官受约束的波兰最高法院纪律委员会，认为有关委员会违反欧盟法律。波兰未有履行裁决，当地宪法法院认为欧洲法院干预波兰司法并违反波兰宪法，又认为波兰国内法律应该优先于欧盟法律。欧盟方面要求波兰政府在本月11号前作出书面解释，如果拒绝就会被罚款。南非国会纵火案疑犯马菲在位于立法首都开普敦的地方法院出庭应讯，被控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等多项罪名，法官将案押后至下月11号再讯。报道说，检察当局最先对马菲提出的指控包括意图入屋盗窃、纵火和携带爆炸品等，但随着调查进行并翻看了国会内的监控片段，检方决定增加涉及恐怖主义活动的指控，并撤回破坏重要基础设施的指控。南非国会建筑群本月初发生火警，持续70多个小时才被救熄。火灾严重破坏下议院所在的国民议会大楼、上议院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所在的旧议会大楼，亦都损毁严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系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2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全港幼稚园和小学最迟星期五暂停面授课程，直至到农历新年假期之后，中学就不受影响，又说会将科兴疫苗接种年龄的下限降到五岁，并且在假期之后派外展队到学校为五至到十一岁小朋友打针。校长和家长点睇？一阵听下。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就话：现时 Omicron 变种病毒有社区传播链，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咧，而家仲未可以打针噶，咁所以咧，今次暂停面授课堂呢一个安排咧系合适嘅做法。咁而政府相关嘅委员会亦都会尽快开会讨论降低疫苗接种年龄嘅问题。 政府亦都宣布推出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话会。